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预热双十二优惠让利，提前享受双十二，送积分再立减，尽在11月28号至11月30号，新老会员来电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不快来享受折扣？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 哎，又到了这个天气渐凉的这个时候了哈，北京的第一缕这个凉凉的气息呀，在北京的街面上一定有一种味道能够特别的代表它， 是的， 就是那种糖炒栗子那种香味儿。 北京的秋冬季节啊，是有味道的啊。当然，这个味道有很多韵味儿哈。但是我如果说是街边小吃的味道的话，那我觉得有两种特别香啊。一个呢，比较香的是烤红薯， 烤红薯啊。 另一个特别香的就是那炒栗子。 糖炒栗子，而且呢，你经常的在街边能闻到那个糖炒栗子那香味儿，只要一走到前面以后，大多数人都直接奔那儿就去买去了。为什么呢？这种味道真的是又香又甜，而且特别有时间感。一到了秋冬天这个季节，这个糖炒栗子甚至成为了一种北京人生活的一种习惯了。 没错 啊，而且呢，您像大半锅那个像黑豆子一样的沙子，把它翻来覆去的炒热，然后呢再放上生栗子，用铲子一翻，把这个沙子和栗子混为一起，然后您再看那慢慢的加一点糖稀，生栗子放到锅里以后，慢慢带点那种枣红色跟那个红木的那种颜色， 对， 泛着那个糖的那油亮油亮的感觉，一想到这种场景，其实呢马上就把我们带入到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当中，而且呢马上就能想象到栗子的那种香味了。 是的，特有的时令感和特有的场景感，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一些东西。 对，也是我们之所以热爱北京这座城市的这么一个原因。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推荐我们自己的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栗子。它的名字叫做新动力有机干栗仁儿。这个栗子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您看啊，它里边有几个关键词，比如说有机。有机这个东西呢，好多人还认它，为什么呢？因为有机的种植过程啊，包括这两个字儿都不是随便叫的， 对， 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检验检测机构去给它去制定的， 要有证书的， 那要有证书的。另外呢，干栗仁儿，干栗仁儿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甜栗子，但是呢，不用您自己剥皮儿啊，都给您把这个皮儿剥好了，您拿到以后呢，直接就汤汤往嘴里送就得了。 栗仁儿啊，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说带壳的栗子，我觉得这个呢就给您带来两大细节。第一呢是给您剥好了，省着您手上还要费劲儿。另一点呢，是吧？您买栗子跟买栗仁儿同样的重量，这价格或者说性价比是不一样的。 对，栗仁儿呢，它没外边那层皮，等于说呢，您不用管那层皮的那个钱。 是，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就这炒栗子仁儿啊，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这个原料特别特别的正宗。它用的这个原料，北方的叫迁西板栗。什么叫迁西板栗呢？就是选用燕山山脉的迁西县的这么一个优质的板栗。您看啊，古人有话说，叫做"国有三美者，有 稷山之力。 稷山 啊，稷山 就是今天这个燕山山脉。 对，这个稷呢，就是河北的那个代名词， 哎， 叫做这个稷山之力，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千禧板栗。 是。 另外呢，您看啊，它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活字招牌了。您要去问那个专门卖糖炒栗子的那家，说你用什么栗子，他一般都说叫京东板栗，也叫千禧板栗。啊，说的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例子。另外呢，您看这个千禧板栗啊，个头不算大，糖分足，水分比较少，吃起来呢又甜又糯，而且有独特的那种栗子香。 是的， 一般的时候呢，咱们说，形容一个东西，好吃叫栗子面。什么叫栗子面呢？就是它得糯，啊。另外呢，得粉。 对，是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千禧板栗，它特别适合炒制。为什么呢？炒完了以后，它那个栗子的香味又特别特别的浓郁，果壳和果仁之间那层内膜呢又薄又软，所以特别受到咱们北京人的喜欢。 嗯，好吃好剥。 对，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啊，咱们北京的这个干果店开始普遍的经营这个糖炒栗子。前面大街的通三义啊，大栅栏门口的那个聚顺河，还有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那个信源啊，如果有上岁数的听众一定知道这三个地儿都是卖糖炒栗子非常非常出名的。 嗯， 他们用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千禧板栗。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栗子是有渊源的。 嗯， 而且呢确实您这款栗子就是今天这款产品，您一撕开包装啊，首先您闻那个香气，您大概就已经知道吃到嘴里是什么口感了。咱们说啊，评判好的这个板栗，它的果仁得什么呢？首先色泽上得淡黄， 不能发黑。 对，它的果肉啊，刚才我们说了要口感是要面的啊，是要这种很酥很粉的。但是呢您剥开它，它不能化了，不能散了。栗子的口感就是这么奇妙，就是 得整。 对，它一剥开，或者说您看这个栗仁，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紧实的啊，像是很紧的那种团在一起的。但是入口之后，好的栗子呢反而又是入口即酥啊，即粉的。哎，今天呢就是说要首先啊，手里面这个触感是很结实的，但是口感又是肉质细、水分少的。 而且你发现没有，小袁，就是这个栗子的这个感觉是特别甜的，那种甜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 是的，高甜高糯啊，这个香味是很浓的，捏上去是饱满的啊，手感呢偏软不粘手的，但口感又是高糯的，有甘甜的感觉，软而不粘，吃几口就能感受到板栗的味道是充满了整个口腔。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千禧板栗啊，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是有机的啊。这个有机呢，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这种板栗仁呢，每一道上面都有着明确的标明，它是有机的，而且它光写上这个字儿还不算，它旁边呢都是有着一个可供查询的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属于这一袋的，也就是说这款栗子的每一袋都有着认证它是有机的身份证，真正做到天然有机，而且这个查询还是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样一个地址。 是的，哎，如果说您对有机啊只是知道有这个概念还不太了解的话，跟您说一下，什么是有机呢？就是纯自然的状态的生长，在生长过程中是全部采用刮树皮呀、和修剪病枝这样的方法去控制虫害， 等于说不打药。 对，就是在有机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是不能使用化学肥料的。而且呢您去种植的土地去检验，咱们是检验不出化肥和农药的。所以说这就是有机，为什么有机贵呢？很多有机产品一沾这俩字就贵呢。这种植的过程成本确实是高。 而且呢它产量还比较少，但是方便了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听众。无论您是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听众啊，还是给自己家里边孩子买着吃啊，还是自己去进行享用啊，今天的这个千禧板栗啊，包括它的选种啊，包括它的甜度上，一定受到您的喜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2021年的今天的这个秋冬季节第一份甜美，它的名字叫做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 是的， 那么请小云给我们介绍一下组合吧。 对，首先呢给您带来的是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哈，20袋，每袋呢是50克 啊，就纯栗子仁。 对，平时这市场的售价，20袋市场的售价啊，一袋20块钱也不过分啊。今天北广售价 给您半价199元， 199块钱。 嗯 啊，1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时间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 是的， 特别的优惠，就是让大家品尝到2021年秋冬季的第一缕甜美。就是我们的组合将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20袋啊，每袋50克的这么一个组合将在我们播出时段 翻倍啊！您没有听错，什么是翻倍？就是买一赠一啊，不是说买一袋赠一袋，是您买20袋送20袋。 等于说价格还是不变，199块钱，您能拿走40袋啊！每袋是50克的新动力的有机甘栗仁，每一袋全是正宗的千禧板栗，每一袋全是给您包好了的栗子仁，每一袋全是正宗的认证过的有机栗子。199，一共40袋，只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才有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么一个组合。 是的，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新动力的有机甘栗仁确实是非常值得下手。同时呢，这款栗子呀，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正宗的千禧板栗，说了它是正宗的有机的，说了它是正经的这么一个炒制的这么一个工艺啊。其实归根结底来说，它的这个一个形容词就是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甜，而且呢是味儿正。其实一袋这个栗子，无论是您在街边买去那个糖炒栗子也好，还是今天吃我们这个栗子仁也好，它的第一观感特别重要。首先闻这味儿，它到底有没有栗子的这种香味儿， 是 啊，这一点很关键。第二，吃到嘴里以后是不是有甜的那种感觉，那种甜呢还和其他的比如说您吃糖还不一样，那栗子那种甜呢它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甜， 对 啊，这一点呢还挺关键的。还有包括嚼的时候这个栗子是不是有那种粉的那种面的那种感觉啊，这一点也很关键。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甘栗仁，一撕开包装就能闻到一种甜腻的栗子味儿。第二，去尝它这个栗子呀，外边跟有一层油似的，这个油似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它的糖分，而且您吃的时候口感高糯，有着甘甜的这种回香的这种感觉，软而不粘，吃上几口以后就能感觉到停不下来啊。因为什么呢，咱也不用包也不用沾手，直接每一个全是那种锡箔纸的那种小袋，直接一个一个往汤汤往嘴里送，又方便，而且呢这个味道还非常非常好。 是的，而且您要注意的是，您别担心说吃不完，刚才咱们说了，甚至都不用占您冰箱的地方，为什么呢，是独立真空包装， 对， 也就是说室温下您就可以保存，然后随时打开随时吃。 而且呢它这个包装全是小袋的，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我试过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本身这个栗子每天又不能吃太多， 对 对吧，但是两个人，比如说我和我女朋友，或者您家里边有老两口，两个人分一袋一天， 就 是正好的，完全没问题。稍微您再吃的多一点，比如说一个人一袋的话，稍微的有那么一点过甜了，就过腻了。两个人分一袋是正好的，而且呢，这个小袋的这个锁鲜包装啊，其实是帮助了栗子长时间保持水分和糖分的这么一个平衡。今天的组合和价格确实是非常具有优势，但是我还要在节目进行当中提醒您，我们的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么一个优惠， 是的， 只在我